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09集，元帅大计。门口，众人听了公孙的话，刷啦一下低头看小四子。小四子眨了眨眼，一挺胸。 爹爹终于肯让我学功夫了吗？ 不料赵普却在里头哈哈大笑了起来。 小四子学功夫？ 门口众人都下意识地去看小四子，果然小四子眼睛眯起来了，腮帮子也鼓起来了。 来不及了吗？ 练武功也得是练武功的材料才行啊，他那么一个团子让他学什么功夫啊？汤圆功？ 众人又看了小四子一眼，果然团子生气了。 不行啊，果然小四子不是学功夫的材料。 哎，你怎么突然肯让儿子学武功了？你不是最怕他学功夫或者考功名什么的吗？ 不是，小四子要是有天尊和英侯那样的功夫，就不怕有银耀王那样的天赋了吗？也没人能伤害他了。 门口小四子双眼亮晶晶。 尊尊和英英那样子的功夫？ 众人也都忍不住嘴角抽了抽，公孙这要求真不低。 还天尊英侯，小四子根本就不适合练功，再说了，你舍得他起五更爬半夜的练功吃苦啊？ 倒也是。 怕什么？有我呢，还有小梁子，谁敢动他也扒了他的皮。 赵普一挑眉，门口萧良也点头。小四子腮帮子仍然是气鼓鼓的，舅舅竟然说他坏话。 也怪我不会功夫，不然就能保护小四子了。 赵普愣了愣，随后看了看公孙，眼珠子一转，凑了过去。 哎，我说叔呆，其实你这提议也不错。 什么提议？ 你自己学功夫然后保护儿子这招啊，好记。 真的假的？ 当然是真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看你也是个学功夫的材料，不如我教你。 我是学功夫的材料？ 赵普认真点头，表情特别特别严肃。 你手长脚长分量还轻啊，你看展昭这种身材最适合练功了。 是吗？ 公孙惊讶不已，门口众人面面相觑，欧阳嘴角一撇。 王爷怎么睁着眼说瞎话？ 嘘！众人低头，就见小四子十分紧张地竖着一根手指头在嘴边。 少声点，不要打扰舅舅和爹爹谈事情。 众人都纳闷，只好接着听。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学？我把军中要准备的药物都准备好了，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干。 那今晚就开始吧，吃过晚饭之后，晚上睡觉前你上我这儿来，我教你。 嗯。 公孙点了点头，觉得赵普还不错嘛，但又觉得有些辛苦他。 你平时那么忙，会不会耽误你啊？ 不会，本将军每晚都要练功的嘛。 那就好。 公孙点了点头，倒是没那么内疚了。门口众人互望了一眼，紫影还挠头看向折影。 王爷有每晚练功吗？ 这摆明了讹公孙呢。 对了，其实吧，你这么聪明又那么有天分，学功夫不是难事，难的是学内力。 这样啊？ 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内力提高迅速。 什么法子？ 你知不知道，内力高强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内力会在经脉中游走，这也是个练功的过程，内力是会释放出来的。如果晚上能够睡在这样的人身边，内力会提高得飞快。 门口众人张大了嘴，不是吧？紫影惊讶地看着折影。 有这种说法吗？真的吗？那我可不可以睡在天尊和阴侯旁边？ 折影捂住紫影的嘴，开始考虑要不要让他别听接下去的话。 睡在旁边，难怪展昭和白玉堂总在一起。 就是这个道理啊。 那我要去天尊和殷侯的房间打地铺。 哎，二位老人家的级别太高了，而且他们俩也不住这儿，这种习惯要贯彻始终的，连着睡他个一年半载，内力保证突飞猛进。 哦，那该怎么办？ 不如这样，你呢晚上来跟我学功夫，等学完了功啊，本帅就吃亏一点，让你睡在旁边吧。 睡你旁边？ 啊，为了小四子嘛，我晚上辛苦一点是值得的。 你会很辛苦？ 多少有一点啦，不过没办法，谁叫小四子是咱俩的孩子呢，有事情咱们有商有量好解决。 赵普认真严肃又伟大的感觉，门口众人听得腮帮子都快抽筋了，赵普那流氓脸皮根本不要。公孙想了想点头，伸手一拍赵普， 那就拜托你了，小四子认你这个干爹果然没有认错。 应该的应该的。对了，小四子那么孝顺你，看到你练功受伤什么的难免心疼，不如你每天啊早早的把他哄睡着了，让小娘子看着他，然后你再上我这儿来，别带着他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那就这么定了，该吃晚饭了啊，晚饭吃饱一点，练功很辛苦的，我教你的时候可是会相当的严厉。 哼。 公孙认真点头。赵普晃晃悠悠走出大帐，就见刷啦一下，门口偷听的众人立刻扭脸望天的望天，看地的看地，佯装什么都没听见。赵普咧着嘴压低声音小声叮嘱， 你们谁敢多嘴，军法伺候。 众人默默点头，明智的决定助纣为虐。这时就见邹良一拱手， 恭喜王爷。 众人惊骇地看邹良， 你竟然拍马屁。 不拍他马屁拍谁啊？ 今日心情好，晚饭加菜。 赵普心情好，嘴都笑歪了，溜溜达达跑去吃饭了。这时帐篷里公孙也跑了出来，伸手抱起门口的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晚上想吃什么？ 小四子盯着公孙看了好久，突然打了个哈欠。 好困啊，爹爹，我要快点吃晚饭，然后赶紧睡觉。 乖啊。 说完，公孙抱着小四子跑了，留下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为公孙聚一把同情泪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赵普和小四子简直是里应外合。一路往皇宫走，展昭一路打喷嚏，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他。 冷啊？ 没啊，可能太久没回去了，小四子想我了吧。 白玉堂笑了笑，想起小四子那张福气的团子脸，紧张的气氛倒是缓解了不少。白玉堂和展昭进了皇宫大门，有一个老太监来领路，那太监带着白玉堂和展昭兜兜转转走了好久，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的。 我说这位公公。 那老太监回头看展昭， 你是迷路了还是怎么的？这台阶我们都来回走三趟了。 哦，殷大人，您初来乍到，皇宫之中的台阶都是一样的。 是吗？皇宫里太监帽子也不少，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吧。 那公公一愣，回头正对上白玉堂的眼神，吓得一哆嗦。 你既然这么爱兜圈子，那我索性不去了，你带我逛逛北海皇城吧。 说完，白玉堂转身就走，那太监赶紧扑上去求饶。 啊，哎呀，殿下饶命啊，老奴也是奉命办事。 奉谁的命啊？ 是三皇子。 老太监只好老实交代。白玉堂点了点头。 殿下息怒，老奴这就带殿下去花园。 说完，那太监赶忙带着白玉堂和展昭去了。等两人走进花园，就看到花园里人都满座了。轩辕杰在上座端坐，正在喝茶，下边坐着十个皇子，在下边是一大群的朝臣。白玉堂带着展昭进来，众人哗啦一下转脸看过来，眼里有些不满，那意思初来乍到，皇上叫来了满朝文武给你接风洗尘，你竟然迟到，真是目中无人。 月儿，快过来。 轩辕杰似乎并不生气，对白玉堂招了招手。白玉堂带着展昭往里走，走到轩辕杰所在的台阶下第三个位置的时候，停下脚步看在座一人。 你是三皇子？ 我是八皇子，三皇兄在对面。 白玉堂转过脸看另外一边，那三皇子也愣了愣看白玉堂。 多谢你的奴才带路，不过路不是很熟的样子。 说完，白玉堂往上走。众人都瞟了三皇子一眼，哦，难怪来那么晚，原来你的人带他绕花园去了。三皇子有些尴尬的喝茶，看了看走到轩辕杰身边位置上坐下的白玉堂，忍气。 这小子真嚣张啊。 轩辕杰笑了笑，亲手拿着酒壶给白玉堂倒酒。 中午饭吃的什么？合口味吗？ 嗯。 轩辕杰笑得更开心了，让人开席，动筷子给白玉堂夹菜。朝臣面面相觑，难道这白玉堂才是轩辕杰唯一的亲儿子不成？其他的都是捡来的？再看几个皇子，牙都咬碎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